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感应篇第48段，轻渺天文，扰乱国政。我哋睇到世间凡系邪法、邪教，几乎都做呢种恶业。好似最近喺中国嘅法轮功，只顾自己嘅名利，唔顾人民嘅利益，呃众生，扰乱社会，呢种罪业非常重。就算他能逃过法律，他逃不过因果。眼前所得的那小小利益，后来受苦无穷。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绝不好图一时的小利，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，这种是愚痴到极处了。佛菩萨起心动念一切作为，无一不是利益众生，安定社会。这种是佛心，这种是菩萨业。念念一定要为众生想，任何一种行业，任何生活方式，都是菩萨道，都是菩萨行。昨日东北崔玉晶居士打电话给我，说他们的事业现在遇到困难，他很想收手。今早又跟我通了一次电话，我劝他行菩萨道，不要为自己的利益。他说是的，他都为员工为社会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毁谤，很多障难，那是难免的。谚语常说好事多磨嘛，父母哪有不爱护仔女的，边有唔为仔女想嘅？但系仔女一样埋怨父母，一样俾父母搵好多好多麻烦。父子尚且系咁，老板同员工边会例外嘅？ 佢同我讲咗一件事情，佢话喺以前厂里面员工每日念佛听经，大家都欢欢喜喜，平安无事。我话而家你仲系照做，佢话而家唔做得。法轮功一闹，经亦唔可以听，佛亦唔念得。现代人心乱啦，意见多啦，我好难管理。我话经仲系要听，佛法必须要同法轮功划清界线。佛法同佢哋绝对冇关系，要讲清楚、讲明白。所以以前厂里面咁多人，大家都欢欢喜喜，一心一意，由此可知佛法效果实实在在殊胜。一定要向大家说明解释，澄清那些误会。人不听经，绝对会胡思乱想。不单止是一般世人，我们学佛的人都一样，烦恼习气太重了，三日不听经，完全退转了。所以我跟他说，最近我听到好多感应的事情，鬼神都要求听经，而且要求听经的时间要延长，一日两个钟头不够。那些感应表面上看好像都是鬼神，实际上我想都是诸佛如来化现的。应以什么身得到，他就示现什么身。我们现在那些人已经不是人了，所以佛菩萨眼到底应以鬼神身而得到，示现鬼神身来到我们。我们应该知道惭愧啊。佛示现人间的善知识，我们遇到不相信，听到鬼神就害怕，不敢掉以轻心。佛菩萨以鬼神身来到我们，佛菩萨用恶道的身份来到我们，这是显示出无比的智慧，善巧方便。我们要在它里面提高警觉，认真努力修学。现代讲经的人少，不容易请到法师。什么是好法师？什么是真善知识？绝对无私心，绝对不为自己。我今日劝崔玉贞居士，绝不为自己利益着想，亦不要为你的家庭利益着想，念念为你工厂里面的员工，他工厂有4000多人，念念为那些人的利益着想，念念为社会大众利益着想，你就是菩萨了。 能为员工，老板是为员工服务，员工为社会服务，社会为国家服务，国家为世界服务，咁就叫做菩萨道，咁就是佛法了。我们将佛法落实在现实的生活，佛法绝对不是谈言说妙，为大众利益，里面还掺杂着不舍弃自己的利益，这种是凡夫，不是菩萨。仍然是迷而不觉，掩而不正。学做菩萨，要学得似，要学得彻底，要学得究竟。任何一个人，无论自己过的是乜嘢生活，无论自己在任何一个服务的工作岗位，只要无私心、无自利，一切为众生、为整体着想，真情慈悲地服务，那个人就是菩萨化身。那个人和他所做的事业一定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困难甚至灾难有时亦在所难免。那是什么原因？业力招感。业力消除不到，灾难就绝对不可能避免。消除业障要从本身做起，自己业障消除不到，怎能帮助人？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在那个地区，明白的人多了，觉悟的人多了，他怎会明白，怎会觉悟？要依靠讲经说法。六道里面都是凡夫，都是一批迷失自性的人，没有佛菩萨教诲，他怎会觉悟？所以真正发大心，学经教，舍己为人，这种事情各位要细心去想，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你就知道值得了。人在一世寿命短促，就算到100岁还是太短太短，何必造业？为自己的利益就造业，所以佛菩萨住世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的，正好似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他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造作，都是展现出 无我相，无人相，亦无非法相。他老人家一生所讲的全部落实，全部都在他的生活、工作岗位上显示无遗。但是我们看不出来，觉悟的人看出来了，在波野会上须菩提尊者看出来了，赞叹稀有世尊。什么是稀有？落实就稀有。世间人六道众生，哪个不为自己？人人都为自己，那不稀有。而家遇到一个唔为自己，点点滴滴完全都系为众生，呢、这个稀有啊！呢、这个心稀有，所以佢嘅行持就稀有。所以先要发心，要发无上菩提心。这个心一发，自然就能爱护一切众生。无量寿经上讲，仁慈博爱。博爱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。那个爱心先真正欢喜乐意，就算受尽冤屈亦不会退心。亦不会改变志向，认真努力为一切众生服务，那个服务里面，佛菩萨对众生的服务和世间人的服务不一样。佛菩萨服务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，帮助众生觉悟，那就叫佛法了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那是世间法，就不是佛法了，是世法的服务。佛法的服务点点滴滴都是令众生觉悟的。这种事情我们在《波野经》里面看到很多，看得很透彻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更是具体表演给我们看。我们要能体会，从读经、能看到诸佛菩萨、一切众生现实生活状况，经教同现实是绝对不可以分的，是一不是二，这种先叫稀有。经教如果同现实 脱节啦。唔系佛菩萨嘅过失，系我哋自己嘅过失。我哋自己唔识学，所以佢先脱节。如果识学，佛法就系实际嘅生活。喺古时候，佛法未传到中国嚟，中国古圣先贤里面，我哋深深相信有佛菩萨应化喺里面。尧舜禹汤周公孔子，佢哋嘅心行，我哋用佛经嚟比照，就能认清佢哋都系佛菩萨。感应篇小注里面有一段：帝尧曰，尧王，吾全心于天下，加至于穷民。睇下佢哋嘅用心，佢哋想嘅系乜嘢？想嘅系天下苦难嘅众生，念念之中点帮助嗰啲众生离苦得乐？要帮助众生，众生缺食嘅，送啲食嘅俾佢；缺衫着，送啲衫俾佢。呢啲系小恩小惠啫。咁唔系办法。绝对唔可以叫众生永远靠救济生活，呢种唔系慈悲济世。慈悲济世要教众生有智慧、有能力，可以独立谋生，自求多福，呢种是真正慈悲济世。真正慈悲济世从边度做？从教学，教佢啊！佢冇智慧，教佢启发佢开智慧；佢冇生活能力，教佢技术。教佢谋生嘅能力，所以话教学为先。而究竟圆满彻底嘅教学，系佛法里面所讲嘅，帮助一切众生转迷为悟。咁就超过世间一般嘅教学啦。大彻大悟就系佛菩萨，究竟彻底告悟就系无上菩提。 佛菩萨教众生的是教这些。我们发心学佛，也就是学这些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我们自己会不会成就，关键在好学。我亦讲过好多好多次了，不好学，有好老师亦是枉然。我们一生会不会成就，就决定在有没有好学。居士林的陈光别林长，最近往生净土，3个月之前预知时至，他点修成的好学，李牧原居士同我讲，老林长最近4年每日听经听8个钟头，所以他成功了。那4年有病，身体不好，工作不到，自己在房道摆了部大电视，我们所有录影带他全部搬了一套回去，每日看，一日看8个钟头，看了4年，他清楚明白了，信心愿心坚定，萬緣放下，一心求生净土，他如愿以偿，他成功了。所以我们看下古往今来，凡是成就的人，没有第二样，就是好学。凡是不会成就的人，我们细心观察，不好学。好学的人谁信佛陀教诲，不好学的人谁信自己烦恼习气。因不同，果报当然不一样。咁係我哋要深深觉悟嘅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。